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在上一次我们讲到了明朝政府内部以李善长为代表的淮西集团和以刘基为代表的浙东集团之间的争斗，这个矛盾的引发呀，导火线是一个叫李斌的人。这个人呢是李善长的亲信，由于他犯了法被刘基抓了起来，查清楚罪行之后，刘基啊决定要把这个李斌杀了。那这个时候正好朱元璋外出了，李善长就去找刘基说情，刘基呢软硬不吃，不买他的账。这样还则罢了，刘基还写信呢把这件事报告给朱元璋了。朱元璋看了信以后勃然大怒，回了一封信让这个刘基啊立刻把李斌处死。不巧的是这封回复恰好落在了李善长手里，他呀知道刘基给他告状了，所以恨得要命。那么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这个李善长啊想了一个借口，他跟刘基说京城已经很久不下雨了，先生您是熟知天文，这个时候不应该妄杀人吧。李善长这招可谓是老奸巨猾，他明知道刘基是通晓天文之道啊，就想以此为借口啊来给这个李斌啊留一条活路。你想啊，既然他这么说了，这个刘基要是坚持杀李斌，那好了，往后要是不下雨就把这个责任啊推到刘基身上。当时又没有天气预报，是不是鬼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呢？然而刘基的回答令李善长非常的绝望。刘基答什么了？说了六个字，说杀李斌天必雨，把李斌杀了这天就下雨了。得，李斌呀就这样被刘基杀掉了。李善长这个气呀五脏六腑都快气翻过去了，于是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这个刘基为什么敢说那样的话，说杀了李斌天一定会下雨呢？应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把握的，他确实是懂得天文气象的学问。可是问题在于即使是今天的天气预报他也有不准的时候，不是？这一回这个刘基的运气就不大好，在杀了李斌之后过了很长时间也没下雨。等到朱元璋一回来，这个李善长可是找着理由了，积蓄已久的这个能量就全都爆发出来了。他煽动了好多的人去攻击刘基啊，跟朱元璋这说刘基的坏话，说您瞧瞧啊，就是因为这刘基他把李斌给杀了啊，在这个大旱之年妄杀人命，老天爷生气了，不下雨了吧，您看看这怎么办。这个朱元璋他是个明白人，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来为难刘基，但是刘基自己知道这地方啊已经成了是非之地，我呀待不下去了，不能在京城待了啊，这么多人都说我的坏话，那保不齐哪天皇上一生气就把我给宰了。于是呢在当年的八月，刘基啊请假回了老家。临走之前正值是朱元璋头脑发热，想把首都建在凤阳，同时还积极的准备征讨北元。这个刘基啊还给了朱元璋最后的建议，他说首都建在凤阳那是绝对不成的，而北元呢现在还有很强的实力，轻易出兵也是不妥当的。临走呢他说了这么两条建议，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刘基呀又全说对了。应该说当时的朱元璋还是很理解刘基的，他对这个刘基的儿子说过，说现在满朝文武都结党，只有刘基不和他们搞在一起，我是个明白人，我不会亏待他的。朱元璋这次可真是被刘基给蒙了，哈哈，刘基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呀在临走之前已经布好了自己的一个棋子儿。这个棋子是谁呢？那就是杨宪。杨宪这个人是刘基的死党，他得到了刘基的指示， 接任了御史中丞的这个官位，准备对淮西集团发动反攻。这位杨宪他可也不简单啊，这个人韬光养晦，扶植高见贤等人，并利用言官的力量不断的收集李善长的把柄，并在朱元璋的面前打这个李善长的小报告，说李善长无才无德，不能委以重任。朱元璋不是傻子，他知道杨宪说这些话都是有目的的，开始呢并没有为之所动，但是时间长了，这个朱元璋啊老听这些话，他慢慢的对这个李善长也有了看法，有的时候呢就对这个李善长是多有指责，并且在这一年的11月份把刘基啊从老家又给召回来委以重任。这样一来呢，淮西集团就遭到了全面的打压。我们看看刘基也回来了，也当了重臣了，这个浙东集团眼看就要成了胜利者了吧。李善长啊到这会儿就着急了，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靶子，得跟刘基学学，找一个代言人，但是这个人呢又不能太有威望，要容易控制，别待会儿他把自己给盖过去了。于是啊，这个李善长就看中了胡惟庸，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这个选择让他最终踏上了不归之路。胡惟庸这个人在明朝可以说是相当的有名，他呀是李善长的老乡，很早就追随朱元璋，却是一直的不得意，总是干些什么知县之类的小官。但是呢这个胡惟庸啊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在得到了李善长的首肯之后呢，他成为了淮西集团新的领袖，那这场斗争最终将在他的手中结束。就在浙东集团最得意的时候，这个事情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刘基这个人言语过于直接，说话太直了，拿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没有沟通技巧。在朝里啊，好多人开始在朱元璋面前说刘基的坏话，得罪的人太多了，人缘不好。那朱元璋呢，对这个足智多谋的人也起了疑心。您看这个朱元璋啊，到了这个时候，谁他都不信任，谁被人说了坏话，都会遭到朱元璋的怀疑。于是就有了后来那次决定刘基命运的谈话。说有一天呀，朱元璋派人来找刘基，说呀想单独和他谈谈。刘基一听，这皇帝找我谈话，我得去呀，马上就进了宫了。见着朱元璋，俩人就开始聊天。开始的时候啊还比较和谐，双方就拉家常呗，你家里老人怎么样啊，孩子还不错吧，夫人也好，大家都好是不是，这个钱够花吗，无非是拉这些家常。可是呢就在这个气氛渐渐趋于融洽的时候，朱元璋啊突然变换了脸色，用严肃的口气问刘基说这个李善长啊大伙都说他不好啊，我想啊把他撤换掉，你说谁可以做这个丞相。刘基那人多聪明啊，非常的警觉，一想皇上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呀，那肯定是知道我和李善长有矛盾，试探我呢。他赶紧就说啊，这些事情还要请陛下您来决定。朱元璋听了这话之后，这脸色呀稍微好看了点，他接着还问刘爱卿，你觉得这个杨宪怎么样啊，他能不能当丞相。哎，这又是一个陷阱。朱元璋明知道杨宪是刘基的人，所以他先把这个人提出来试探刘基。哎呦，刘基现在才明白，这回找我来单独谈话，这可是一次异常凶险的谈话呀，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他马上回答说，杨宪这个人他有丞相的才能，但是他没有丞相的气量，不可以做丞相。朱元璋听了以后， 比较满意，你没向着你自己的人说话。但是这个朱元璋的考验呢，还远远的没有结束啊。朱元璋接着又问了，那你觉得这个汪广洋如何呢？这是朱元璋挖的第二个陷阱。这汪广洋并不是浙东集团的成员，但是呢，朱元璋怀疑他和刘基有勾结，所以呢，把他提出来来试探刘基。刘基见招拆招吧，回答说，这个人很浅薄啊，不可以。这个话谈到这儿啊，朱元璋很佩服的看了刘基一眼，他不得不承认，眼前的这个刘伯温先生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于是朱元璋又说出了第三个人选，说你觉得胡惟庸如何呀？刘基喘了一口气，说出了他一生当中最准确的判断。刘基怎么说的？他说胡惟庸啊，您看他现在是一头小牛，哎，但是终归有一天呀，他一定会摆脱这个牛犁的束缚。说完这句话，刘基松了一口气，他以为考验已经过去了，但是他错了，下一个问题才是最致命的。这个朱元璋啊，终于是亮出了自己的杀招，他用意味深长的口气对刘基说，哎呀，看来我的相位只有先生您能够担当了。这个人呢，大凡在极度紧张之后思想都会放松下来，刘基呢也不例外。刚才不是说了吗，他认为啊，朱元璋那个考验他的这些话呀都已经说完了，这个时候呢不过是随口的来拉家常了。他也没细想，就回答说，我呀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可以做这个丞相，但是我这个人呢嫉恶如仇啊，我当不了这丞相，皇上您还是慢慢的挑选吧，选别人吧。这句话说的非常的不合适，那你要是说我才疏学浅是吧，丞相这个位置这么重要我担当不了，这个皇上都能理解。可是他现在怎么说的呢？说我知道我自己能当丞相，但是我嫉恶如仇，我不愿意当。好吗，自居丞相之才不说，还说出所谓的嫉恶如仇的话。朱元璋在那儿就琢磨了，嫉恶如仇谁是恶呀？这个刘基的昏劲儿啊还没过去，他说完了前面那番话之后又着吧了一句，说目前诸人臣未见其可也。什么意思呀？说现在的这些人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合适的。朱元璋听了这话，那想法可多了，现在这些人都没有合适当丞相的，那李善长当丞相的这是我选的，你的意思是说我选错了？哈，朱元璋就此与刘基决裂。至此之后，刘基不再得到朱元璋的信任，他虽然明白自己的地位不如从前，但是仍然坚持在朝中为官，给这个浙东集团呀在那儿撑台撑场面。但是朱元璋不是那么好打发的，洪武三年，朱元璋亲自给刘基写了一封信，信里呢对刘基说了这么一番话，说您年纪这么大了啊，岁数老了，应该在家多陪陪老婆孩子，何苦您还在京城这儿陪着我呢？那意思不是说白了就是我要炒你鱿鱼，您走人吧。刘基是个明白人，于是乎告老还乡，回到了乡下。刘基走了之后呢，这个浙东集团就算是群龙无首，他提拔起来的那个杨宪没有了刘基的帮助，很快就被淮西派排挤，本人也是性命不保，被胡惟庸啊找个借口给杀了。在这场斗争当中，淮西集团最终是大获全胜。这时候刘基明白自己是失败了，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好的在家里养老啊，度此一生。可是在这场斗争当中，失败的人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说了，胡惟庸战胜了浙东集团之后，他呀也成为了丞相。在成为丞相之后，他没放过刘基，指使手下的人给刘基告状啊。有句话叫恶人先告状嘛。这个时候刘基已经没有官位了，那还能告他什么呀？ 但是有那么句老话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实在是至理名言。这个胡惟庸给刘基罗列的罪状，居然是占据了一块有王气的土地。嘿，这所谓的王气，说实在的，它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东西。你说有就有，那说没有就没有，就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于是啊，朱元璋再次下诏处罚刘基，官都没了，那还能罚他什么呀？哎，这朱元璋有办法，他呀扣除了刘基的退休金。哎呦，这回刘基可绝望了，他说这怎么办呀，皇上这明摆着是不给我活路啊。哎，但是这一回他的智慧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他没有在原地等死，而是出人意料的回到了京城。刘基这一招啊实在是很绝，他明白这个胡惟庸对付他的根本原因是在于朱元璋，只要自己回到京城，在朱元璋的眼皮子底下让他放心，那自己的性命也就有了保障了。但是这一次刘基却判断错了。洪武八年的正月，刘基生病了，朱元璋派胡惟庸啊，您注意啊，是派胡惟庸去探视刘基。因为这个胡惟庸本身和刘基有矛盾嘛，他们俩水火不相容的，刘基得病了，这个胡惟庸哪能去看他呀，是受了皇帝的委派，可以说是公事吧。在探视了刘基的病情之后，这个胡惟庸啊让跟着自己一起来的医生给刘基开了一个药方啊，跟刘基说您照这方子抓药吃了以后病就能好了。这刘基啊果真就听了话了，让下人去抓了药回来煎了吃了。可是没想到这个药越吃病情越严重，过了没多久刘基就病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呢，后来胡惟庸案发之后这个医生供认是胡惟庸授意他毒死刘基的，在他给刘基开的那副药里头有慢性的毒药，那么这个呢也成了胡惟庸的罪状之一。但是很多人都知道啊，胡惟庸和刘基本来是有仇的，朱元璋也知道，但是他却偏偏的派胡惟庸去探望刘基啊，像刘基这样有影响的人，这胡惟庸是不敢随便动手把他怎么样的，不然也不会让刘基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逍遥的过了五年。他呀很可能是得到了朱元璋的默许才敢让医生开这副毒药的。那么不论这件事是不是朱元璋指使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刘基之死朱元璋应该是负有责任的。刘基这个人一生足智多谋，为明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对形势判断非常准确，思维很缜密，能够预测事情发展的方向。虽然他本人呢并不是像民间传说的那样神乎其神，有这呼风唤雨的这种本事，但是从他的判断和预测能力来看这个人呢是很有才能的。料事如神这句评语对于他来说呀并不是很过分。刘季刘伯温的名字已经和诸葛亮一样作为智慧的象征被老百姓们所铭记下来了。在我看来啊，刘基确实无愧这一殊荣。现在胡惟庸胜利了，他在朱元璋的帮助之下打败了浙东集团，除掉了天下第一谋士刘基，可以说这会儿他是大权在握，连他的老师李善长也要给他几分面子。但是他真的是最后的胜利者吗？他的结局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明天接着说。